到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500点，总成交金额1,40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1点，升2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2.8，升12.8；药明生物61.6，跌6.5；阿里巴巴118.8，升7.6；中国移动57.9，升1.65；美团229.2升8.2，快手94.65升4.7，盈富基金24.96升4.8，中国平安65.5升1.3，安达体育129.4升5.7，建设银行6.17升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10.579，瑞士法郎8.44，澳元5.586，加元6.14，新西兰元5.194，欧元8.9041。每百日元对港元6.7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9点，升295点。港金报16,9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6.59美元，卖出1,8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中港城。咁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意外，龙尾近中港城。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彩虹村嘅第三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场。咁第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嚟家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营运理智到积泰理嘅一段积运街咧，都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分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粉岭雍盛苑雍瑞阁、九龙城九龙城道208号、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深水埗美居中心6座、青衣长亨村亨礼楼、葵涌宝星中心 B 座、大围景田苑民心阁、大埔富善村善翠楼和土瓜湾益丰大厦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年年失误，心里边有讲唔清楚嘅凄算。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睇咗佢同美国名嘴 Oprah Winfrey 嘅访问演出之后咧，更加了解佢嘅内心世界。本周占第二位 Adele 嘅新歌 Oh My God。整嘅一段时间咧，佢都沉沦过。佢都话咧，其实要靠自己嘅意志同埋健康嘅生活先至可以醒啊！你知佢嘅唱片《30》当中嘅新 single 本周上到去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Adele Oh My Go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九号骚动音乐啊， 星期几啊？ 星期三啊！ 哎，叻仔啊！ 开多次，开多次， 醒啦，醒啦，醒啦！ 咁啊，预告一下，今日六至七，我哋骚动音乐访问嘅嘉宾咧， 系 将会有麦浚龙嘅。 Yeah，Juno， 咁会 见佢啦， 讲下佢同 Fiona 最近嘅呢个合作嘅企划啦， 嗯， 包括有月台上碰面同埋月球上碰面， 冇错， 即系究竟背后嗰阵时点样去倾，点样去谂啊，嗯，各样嘢咧， 古仔系点嘅咧？ 系啦，咁我哋亦都嗰阵咪出咗去拍嘅，咁同埋录音嘅，咁喺间几舒服嘅 cafe 嗰度咁啦，都 正噶，间中 系啊。咁所以都同步有一啲片段大家睇到，咁我哋都將個 teaser 放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大家興趣可以睇下，嗰度就係訪問嘅其中一部分仔啦。 係啦， 其實都好多嘢聽㗎啦，已經係。 哇！嗰日我真係直頭覺得唔夠時間添嘅，係即係有啲 rush， 但係因為而家即係礙於呢，這個好早散，所有嘅地方都好早散嘅關係，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即係有一個快脆嘅傾偈 咁樣啦。如果唔係即係同佢傾偈傾兩粒鐘應該都冇問題 嘅。係啊，你可以坐喺隔離一路望住一路聽住，有一種很開心好似解構緊哦佢個腦裏面諗緊嘅。係 啦係啦係啦。 咁同埋我諗大家都會發現到最近我哋蘇頓音樂訪問嗰個聲音嘅嗰個質地會有少少不同，因為我哋都即係不能夠入嚟電台嗰度錄音啦。咁我哋都會 防疫上面係啦有啲措施啊。 咁所以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做到一啲嘅訪問都俾大家聽到。係啦，盡量唔好影響到嗰個 quality 啦。 係啦，有時可能真係要去到用電話啊，或者可能 online 嘅一啲平台咁樣。 係啦，或者出去揾其他 studio 啊咁樣嗰啲，咁希望大家見諒一下啦。 辛苦下大家嘅耳仔，不過聽歌嗰下就享受嘅。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起碼有翻啲 靚嘅 聲 啊。OK， 因為咧，我最近又繼續緊啊。我嘅整理自己 music library， 你整理足一整年， 好耐啦，其實係唔會完噶。 係咯，其實你唔覺得好有時好煩嘅咩？嗰樣嘢就係咧，即係你係即係等於衛蘭所講，你都唔會等大掃除嗰日先執屋嘅人。其實你日日都執緊屋噶啦。 係，因為嗱喺先講派台作品咧，咁我而家已經經過咗幾年嘅訓練之後，有一個比較系統化嘅方法去。整理一啲派台作品嘅，咁喺節目裏面播嘅時候咧，都會比較方便一啲。咁我將佢哋分咗年份加月份嘅，即係個派台嘅日子。咁所以就盡量可以啲嘢 update 嘅。咁同埋我嗰啲filing 嘅名咧，我係會用歌手個名行先，同埋全部一定將佢變做英文嘅， 用姓去排， 唔一定係姓氏嘅，即係譬如Juno 咁嚟啦，咁J 字頭咯， 哦 ，OK， 咁跟住Arch 嘅咪 A 字頭咯 ，Cola 嘅咪 C 字頭，咁咧因為英文字母嗰個順序容易過中文名嘅順序嘅，咁所以就會特登要改咗嗰啲file 名。咁你 諗下有冇啲係冇英文名嘅先？ 點一定點一定會屈？ 諗唔到 都有嘅，譬如洪家豪係冇英文名嘅， 卡豪咁樣咯。 佢好似曾經有，我唔記得咗佢個英文名叫咩啦。咁但係佢行走江湖而家係都係即卡豪咁啊。咁啊咪 K A H O。 OK， 咁啊 K 字行先咁。 OK， 咁樣去排嗰啲歌。 咁好好啊，好有呢個規條喺度啊。 係啦，所以喺派台歌嗰方面咧，嗰個整理咧就已經 OK 噶啦。 咁你整理緊啲咩嚟？ 整理緊咧就係打碟嗰啲歌啊。 哦，哇，嗰啲好難整理噶喎。 因為好得意，我都幾因為嗰個 library 咧其實係好大嘅，因為佢唔係淨係好似啱啱講嗰種方法可以分到，即係唔係淨係話跟月份年份就做到，因為你會分 genre 啦。咁一個 genre 裏面可能都仲有細緻分唔同嘅類型嘅，即係舉個例 ，house 為例，咁你唔會就咁所有 house 嘅嘢都懟落去嘅， okay， 因為你裏面已經可以再分 future house 啦、deep house 啦、tropical house 啦、progressive house 啦、acid house 啦、tech house 啦。咁你全部都再分，甚至乎裏面亦都有得再細分唔同嘅 BPM。咁我就花咗一啲時間上網去了解下外國一啲嘅，因為喺外國嘅論壇，好多人都會 share 自己點樣去整理自己嘅 music library。 即係原來呢個喺外國係一個題材俾大家討論啊！ 呢個係真嘅，你就算你上網 search 咧，你話how to organize 你嘅DJ library 啦，或者 music library 啦， 都有嘅。 因為佢哋用唔同嘅 software 去打碟噶嘛，咁所以咧佢因應唔同嘅 software， 佢有自己一套整理歌嘅一個 system， 而佢哋係真係會拍一條片話俾你聽，大概點樣樣整理咧係。方便佢哋平時揾歌，即係一啲嘅人，佢會 share 佢點樣去做嗰件事咯。 呢個正喎，不如你考慮下拍個節目啊！即係人哋嗰啲咧執屋都可以拍個節目噶嘛，即係教你點樣平然心動嘅執屋大法咁樣咧，你就平然心動嘅執碟大法咁樣咯。嗰啲日本人係咁樣嘅喎，即係有個女仔教你點樣執屋嘅喎，點樣砌好屋企嗰啲雜物啊，咁樣有邊啲嘢要斷捨離啊？咁你做 DJ 都可以教大家點樣去。整理自己嘅 music library 咁样可以拍个节目噶嘛？ 其实系 咩都做到 的，即系我睇人哋嗰啲片或者文字嘅介绍咧，都几好睇嘅。 系 即系你要花时间啦，同埋你要选择边一套嘅方法啱自己嘅。咁我而家就进行紧一个咁嘅过程啦，因为我都未谂到一个最系统化嘅分类方法，因为头先讲咧就系跟genre 去分啦。 系啊，呢个最正路啊。 咁但系问题咧，啲歌真系。 太多啦， 源源不絕。每一日喺呢個網絡世界咧，有好多人發布一啲新嘅歌。咁當然咧買啊，或者我裝咗啲 record pool 去 download 咧，其實都 download 唔曬嘅，因為每一日都會有。 哦 ，OK， 即係每日都有新嘅嘢上架嘅。 係啊， 係 啊，係啊，甚至乎你去一啲買歌平台都係嘅，每一日啲電子音樂係不斷有。你唔好話電子音樂啦，你呢個世界出歌 keep 住都有噶嘛。 你講到好似即係生產緊啲電子垃圾咁樣，都唔係嘅。 你諗下，就算我哋本地派台歌，其實 keep 住都好多㗎啦，咁樣咁我哋都見證住， 係真係， 何況成個世界去 真係密麻麻好多嘅。 係啊，咁好似你翻翻去上次衛蘭所講，其實嗰個大掃除或者整理自己嘅嘢咧 ，suppose 平時都要做呢樣嘢喺呢一個整理音樂上面都係，因為如果你因为佢 keep 住每一日都有啦，或者佢每个星期都会 update 啦，有啲嘅网站。 系 咁，如果你唔每个星期咧都自己去做一个咁样嘅动作嘅话，你积埋。假设当有一日有 event， 系 你需要出去嘅话咧，你到时先至再整理啊，再揾啊，再成咧。就拿手唔成勢啦！ 你講到呢個位咧，我想分享一件即係都有少少關係嘅嘢，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咧，佢曾經係做呢、這、一個音樂串流平台嘅。咁我問佢：哇，咁正啊，都即係好多好新嘅嘢，好似幾得意咁樣，好多嘢玩啦。跟住佢話唔係啊，其實我翻工每日淨係得一個工作㗎咋。咁我問佢：啊，咁你份工其實做咩嘢㗎？即係係咪即係做啲 editor 咁樣，要喺啲音樂平台度寫下嘢咁樣？佢話唔係啊，因為咧嗰啲串流平台咧，你个 app 入边咪有好多分类嘅， 系啊。 咁佢每日净系得一个工作，就系咧每日佢喺全世界寄过嚟收集到嘅一啲新歌，佢就每首要听晒佢，然后将嗰啲新歌分类去唔同嗰啲嘅音乐嘅 genre 度，即系可能广东歌啊、外语歌啊，跟住然后又系 R&B 啊、EDM 啊、C-pop 啊咁样，佢就净系做呢样嘢。咁我话咁咪好闷咯。佢话唔系啊，好忙噶，因为每日有几千首歌噶，全世界。我话哇死，我真系点听？我话我逐分钟同佢计，我当你一首歌三分钟，你听几千首歌，冇可能听得晒噶。佢话系啊，所以我只能够跳住嚟听啊，听完个 intro 我就当分类。 有啲系可以啊，但系即系我做紧呢个过程都系啊，但系现今嘅音乐咧已经系叫做 好难啊嘛 ，mix genre 噶啦嘛，有阵时咁咧你就要帮自己咧如果你分类去到某一个位，你 kick 咗喺度咧，你嗰刻你要做一个比较好嘅 decision 嘅，因为佢影响咗你打后咧，你成个 library 或者好似你个朋友工作上面嗰个分类咧。你今日唔 set 好个规矩，你之后唔记得咗咧，你啲嘢就乱。 嗰啲规矩点样 set 咧？即系你好难噶，学你话斋好多 mix 嘅genre 啦，即系而家所谓嘅 R&B 可能都唔系净系 R&B 咁简单啦。咁我都有问我朋友，咁你遇到呢啲情况点？佢话咁我最简单咯。分廣東歌同埋歐美咯，同日本歌咯咁樣咯。咁但係你對你嚟講啦，即係喺呢啲狀況度點搞啊？ 我擺咗喺度咯 ，kick 住咗啊！真係。 哦，即係 我有遇到啊， 即 係 kick 住咗，意思係有一啲 唔知點執好。 係啦，即係佢好似介乎喺 dub step 加少少 future bass 又有啲咩咁。咁你歸佢落邊度？ 分類開一個 folder 叫分類不能咯。咁你下次做嗰啲 uncategorized 係啦係啦。咁你下次做嗰啲好多嘢唔同嘅 mix 埋一齊，你就喺嗰個 folder 度一次過攞出嚟咯。 我覺得係要去到實際使用嘅時候先知咯。 嗱， 即係聽歌就冇啦。 嗯。 咁就譬如打碟嘅時候，咁究竟到時呢一首歌佢係歸落去喺邊一啲 genre 嘅歌裏面去做即係個 mixing 係會啱用嘅話，咁就將嗰隻歌歸類落嗰度，然後放喺個 folder 裏面。因為有陣時你直接就喺一個 folder 裏面抄啲歌噶啦嘛。 係。 咁呢個係分 genre 一種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可能好似啱啱咁讲啦，好多歌嘅话咧，你又要知道嗰啲歌究竟系边啲系新啲出嘅，边啲系旧啲出嘅。咁我又见到喺外国有啲人分享咧，除咗分完 genre 之后，佢哋又分年份喎。 哦，即系嗰啲咩 Red Hot Hits 2001咁样， 系啦，呢啲系2022嘅， 系咁噶嘛。 跟住就2021嘅，系啦，甚至乎咧有啲就会佢哋library 嘅整理系咁啫，仲可以出 playlist 噶。 哦、oh,，OK， 系呢啲咧，其实都牵涉到，就算你平时净系听歌，或者你自己有买歌嘅习惯啊，或者自己帮自己电话去一啲串流平台咧，佢其实都类似一啲咁样嘅 concept， 点样令到你听歌嘅时候，你可以即系叫 organize 一啲噶。咁一般嘅系统 library 就总之所有歌咧，个 pool 咧就叫 library。 系， 但系你 同時間可以獨立整一個 playlist， 就喺你嗰個 library 裏面揀一啲歌塞落個 playlist 度。咁、那個 playlist 咧又係另一樣嘢。咁我見有啲人分類係咩？可能按佢聽歌或者打碟嘅場合，譬如 wedding 啊、Halloween 啊、Christmas party 啊， 咁就好整齊。 House party 啊，咁你就會知道 我喺邊度揾到啲咩啦。 係啦，你就自己整理，或者有啲咧叫做佢分時段添喎，仲有啲。可能夜晚十一二點係啦，會有一啲嘅 midnight 啊， 因為如果你跟 party 嚟講，可能你夜晚我當十點後開始去到凌晨四點呢啲時間，佢哋都有分一啲叫 peak 嘅 hour， 邊啲 warm up 啊，邊啲係最尾嚟一個 cool down， 咁、又會按時段。你表演嘅時候嘅時段咧，去分啲歌。 原來你咁樣講一講都真係個學問嚟 嘅。係啊，所以你明點解啲人真係可以拍條片就係咁解。 真係可以喎，咁你同埋你令我諗起咧呢、這個，即係有少少題外話、因為以前咧，我同啲朋友咧都曾經，即係而家好方便啦，好多嘢咧，你喺上網嘅 resources 啦。我以前同朋友咧。係要特登俾錢買一個 server 咁樣嘅，咁但係就唔係關歌事。嗰陣時我同啲朋友夾錢買一個 server 做咩呢？就係佢會將自己買返嚟嘅一啲電影呢，佢就會擺上去嗰個 server 度同我哋分享一齊睇嘅。咁然後呢，我哋都係有做呢啲好無謂嘅分類，但係其實又覺得呢啲分類好好好嘅，其實好前瞻性，即係等於而家啲串流平台咧，咪分動作片啊、愛情片啊、 愛情動 作片 啊， 係啦、我哋都有做過啲好多嘅分類，我哋都係嘅，即我突然間諗翻起，係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呢啲嘢用落咧，係應該要有咁樣嘅一個分類，係會方便好多嘅。 所以咧，我必须要讲，我曾经翻过写字楼嘅工啦。我觉得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就系 filing 啦。但其实呢个咧，特别喺一啲以我所知啦，喺一啲嘅工作行业或者等等咧，佢真系一个好专门嘅， 專門 甚至乎你有应好似有得读咁样样噶。 我都上过 filing 嘅 course 噶，我哋有 training course。 系咯，你系咯，你系上过，你更加知。咁我嗰阵时冇，纯粹系啲同事，佢因为以前嘅工作咧系做秘书啊。 哦。 咁所以佢真系喺 filing 嘅。嘅方面佢係有心得，同埋佢覺得好重要。咁我嗰陣時佢係我大學師姐嚟嘅，咁嗰陣時就一齊做嗰一 team 喺 office 裏面。咁佢就教我佢嗰套嘅方法，然後我學咗佢。咁變相我就知道我原來 filing 嘅重要性啊，佢嘅奧妙啊、博大精深啊各樣嘢嘅嘢喺曬裏面，令到我之後而家做自己就算電台嗰啲，你見我啲 file 都分得好清楚噶嘛。 係冇錯。 係啦，咁我就將嗰套嘢變成咗自己嘅方法。我啲嘢係要分得好清楚，所以錄完一個訪問翻嚟嗰條聲，我唔係就拉落個電腦就開始剪，我要將佢放喺一個好好嘅位置嗰度咧，先開始剪。 所以我都覺得我佩服你嘅，即係你係好有心機做呢樣嘢。我每次見到你啲 hard disk 同 SD 卡，我就覺得哇，其實你都真係幾細心，你分門別類得好清楚。 呢個就係你起圍嗰一下，你 set 好咗個系統咧，咁之後你就無往而不利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出事。即係譬如騷動音樂咁，我會係 under LTHK 嘅 folder 有唔同節目啦。騷動音樂係一個，然後裏面有分一堆嘅，譬如係interview 就係一個啦。我哋平時 segment 就一個啦。EDM 有一個 folder， 咁然之後我就會再喺 interview 裏面就會用日子去排。 哇！ 因為你 sorting 嘅時候咧，佢一定係攞個 file 或者 folder 名嘅第一個字排。咁你用年月日咧就最 容 易啦。咁、然後咁樣排好曬啲。 但係你要記得幾時做嘅先得 嘅 喎。 記得嘅，我要 mark 低嘅嘛。咁所以啊，我嘅人生就係 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咩啊？學 filing 好緊要啊！I tell you。雖然係一啲可能真係喺工作上面做緊 filing 嘅朋友會話真係好悶嘅。但喺你自己生活小細節上面咧，將一樣嘢套用落去，沉悶當中，其實有時都有種爽皮喺度嘅。 今天、昨天、明天，一樣孤單、傷心、煩憂，一樣黑色天空、月光，一樣重演着、重複着。思緒有點亂嘛，情緒在傾刻淡化，微分裡放鬆。自身如梦似。

Thank you。 佢名字叫做 Thomas N。有佢 feature 咗 Milky Day 嘅一首作品叫做 One Last Dance。接住来呢位朋友新派台作品都系佢自己担任呢个曲词创作，佢名字叫 Cool。 All your words to doodle over me, the mark of me still haunts me. Gaze closed, eyes closed, I know that there was no way out of it. Please say the things that are bound to change.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side. I'm gonna stay here overnight andSunrise. For all the tears I've been cried, I don't stop to let you fight. Oh, stay and watch me rise from ashes burning bright. Now I'm never backing down without you asking why. And I'll rewind my tears so you can never see me cry. I'm gonna speak up this time, I'm gonna say what is mine. Oh, go ahead and test me with the words that's passing down tonightShoot me with all the words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cut me open. Never gave a damn of how I felt. I think you've had me mistaken. Oh, even though days close, I think I know. It seems there's no way out of it, but now I'm strong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side. I'm gonna stay here overnight until the sunrise. For all the tears I've been cried, I'll watch the bullets you fire. Oh, stay and watch me rise from ashes burning bright. Now I'm never backing down without asking why. And I'll rewind my tears so you can never see me cry. I'm gonna speak out this time, I'm gonna say by this time. Oh, 这首作品编曲监制又来自 Sense Acapella 的 Piece， 听过有本地的女创作人，名字叫 Cool， 全部是 KU， 有她的派台作品叫做 Bullets You Fire。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 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重生，睇小信彼此重要，靠上臂。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兜中需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 有些关系你会好像想避子弹这样避开它，而调翻转有一些相遇你会觉得即使时间很短好，你都会很珍惜很挂住。 你学会大叫弹跳有笑未觉倦了，转眼间分气换我士气，又再惦记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需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再没你着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斗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给挑选还是暖， 一首围绕讲宠物主题的作品。有今年的男生人，他叫做黎启峰 Edward， 有他参与作曲的作品叫做三生有幸给挑选。接着下来同样是今年的男生人，他叫做 Archie 冼正峰。 命运与他只差一秒欠一分，幸运是否只眷念关顾着别人，含着火算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胜利做的一生，但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万丈如今仿然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又不想恶运，若受挫跟他接吻就长吸引，现今挣扎仍在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够信心找一个确幸，连力会将他接引，愿否出彩半空斩下来那温，现实一分一点变作 在傍飞，不安会意念落尘，幸运是种跨年的得分，于境界里完成我，不需怕世道残忍。 由阿慈、冼正峰嘅出道作品叫做《一个人的幸运》啊，无论系宠物啦、爱人啦，又或者系你嘅朋友都好，总会喺你人生当中进进出出嘅。而嚟到呢一个嘅 moment， 仲留得低嘅，留得喺你心里边或者身旁嘅，都系重要嘅。 眨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走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终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更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咧，要送卷轴俾佢，我觉得真系要精心设计。 梗系啦，佢平时咁有要求，所以我哋都要写翻句好有气势嘅俾佢。 砖奴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笨神，好句好句好句，唔知佢中唔中意呢？ 欢迎我哋苏音乐今日嘉宾咧，系由砖奴麦浚龙嘅，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系啦，我哋都即系精心设计咗呢一句，就系砖奴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嘅。系啦，你可以即系叫品评一下鉴赏，觉得如何咧？呢一句 厉害啊！ 系呢首字就我哋监制写嘅，亲自写嘅。因为我哋都有谂紧可以点样将你个名字可以食落去，跟住就觉得呢一句呢一对咧系有气势，因为本身佢即系蛟龙岂是池中物，即系我都从个龙字出发，跟住就话Juno 的音和蛟龙的音亦都一样很啱数，这样就摆了下去送给你的。 多谢多谢多谢，好好的一句说话。 是啊，因为这个亦都是这一句本身我们都想取其意思，就是本身就是讲蛟龙这一样东西，就是说它不是池中物，就是它绝对不是凡凡之辈，遇到风云之后它就可以就是叫可以一个蜕变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意思放在你身上，都会想知道在可能过往音乐上面近年又好或者早期有没有一些人遇上了好像就是啱啱嗰句，遇上一个风云之后，令到你好似即系叫做再如虎添翼嘅感觉。 我正想讲就系我应该要遇到一个有个风字同有个运字嘅人。 系 咁一定有啦，因为入行咁耐，其实一路我觉得就算合作咗好多次嘅单位咧，都会有转变嘅。即係甚至乎你話好似今次咁樣，其實同薛凱琪合作，我哋因為六年前到啊，已經合作過 嗰陣時， 係啊，咁變咗當然唔想重複，但係我覺得嗰個變化可以好大。咁嗰個起源其實都係我諗上年年頭啊，我見到佢，咁佢就跟我講了他做緊廣東專輯，但係佢跟我講的時候，他已經做了有六七成噶啦。但係就係因為他做了六七成，變咗我突然間就有個畫面，就係假設啦，假設如果他的歌曲裏面嗰、那個女生是一個角色的話，咁其實阿菲嘅歌佢從來都好富有童話嘅世界觀的。咁我就同佢講話，咦！我突然間有個畫面，就係你當你哋假設呢個女仔佢睇完呢本童話故事書啦，佢合埋咗呢本書，咁到底呢個女仔佢個真實嘅生活係點樣嘅咧？或者甚至乎可以話，以往阿菲嘅歌其實都幾陽光嘅，即係我當佢係日日頭發生嘅歌曲。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嘅粵語專輯今次如果大家諗法係相同嘅，其實我係想做尾段，我想做兩首關於夜晚嘅歌，就係講呢個女仔。首先點解佢要咁沉迷童話世界，同埋佢真實嘅佢係點樣？咁就真係我就講咗嗰個一場戲俾佢聽嘅，即係呢個女仔佢每晚即係佢都會去一個月台嗰度等，等緊一個人。咁即係每一次火車到佢都會望，咁但係每一次都等唔到。咁呢個就係月台上碰面嗰個試點，即係佢嗰一面嘅月台。咁因為我一開始我已經係形容個畫面俾佢聽啦，咁我就話其實我想講呢一段，我都覺得幾柏拉圖式嘅關係。咁我就覺得一首歌講唔曬嘅，佢必須要有 at least 兩首歌先。咁所以月台上就係佢嗰面嘅，即係一路都見唔到對面係乜嘢嚟嘅。咁月球上碰面就係開佢對面個月台，到底邊個喺度咁樣？咁 兩者其實個男仔佢都係等緊一個人，佢喺月台嘅對面，即係對面月台等緊一個人。咁但係佢都未等到嘅。咁我就想講啊，兩個人每晚都會嚟，由唔識變識，由陌生變熟悉，由兩個月台進展到大家都喺同一個月台嗰度相處。咁但係大家又知道，大家嘅終點唔係對方嚟嘅，因為大家本身就係等緊一個人，各自都等緊。咁但係我就想講呢個時空裏面嗰種慰藉啦。 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是越开了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细？一双手不沾世俗。幻想爱谈败丽，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共你轻描淡写，不要互斗痴迷，不想会沉重约轨。 咁當中嘅任務其實都幾多，因為頭先講咗個故事上嘅任務啦。 跟住就係我點樣實行啦。即係當阿 Fee 佢好清晰知道咗個畫面之後，咁我就要求要有絕對嘅創作空間啦。因為填詞嘅單位係阿 Y 啦，咁阿 Y 又幫我寫好多歌，佢又寫好多歌俾阿 Fee。咁即係你會感覺到其實佢寫俾唔同嘅歌手，佢都有一個詞匯嘅 library。咁但係我想，如果能夠再合作嘅話，阿 Fee 佢必須要更成熟。咁我哋都唔講佢點樣唱嗰個時候啦，係講個過程，我要將日光嘅歌曲變成夜晚。咁阿 Y 又即係好，即係大家傾得好啦咁樣。咁跟住就係講編曲啦，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將一種柏拉圖式但係又有激情嘅感覺擺入去咧，即係代表咗佢哋嘅內心。即係哪怕我表面我哋冇做任何嘅嘢，但係我嘅思緒係點樣嘅咧？咁呢個就我要多謝佢啦，亦要多謝華納啦，因為做自己嘅 project 同參與人哋嘅 project 係好唔同啊，因為我要進入佢哋嘅世界咯。咁喺佢哋嘅世界裏面再提供可以升華嘅元素啦。咁所以我諗上年係好有趣嘅一年嚟嘅，因為我做完 The Album。The Album 做完嗰一刻係好辛苦，即係好似所有攰都好似排完一套戲咁樣咯。 會唔會係鬆一口氣嗰種？ 鬆一口氣，但係慢慢就發覺， 啲攰就發出嚟， 係就發出嚟啦。 有冇嗰種直頭係想不如唞一唞先嗰個感覺嚟嘛？ 係要唞一唞，根本就要唞一唞。咁因為佢三年30首歌，而我每一首都派台嘅喎，即係。咁做完我就真係即係攰啦，咁亦都要開始諗就係、是年紀啦，即、就、係、是、自己嘅年紀，咁就要有先後次序啦。咁譬如你話上年開始就我想做我個 brand 啦，我個時裝品牌啦，咁呢個其實醖釀咗好多年，但一路都冇足夠嘅時間去實行。咁所以上年就真係做完第 album， 我想醖釀另外一種突破啦，咁就醖釀嘅期間，首先就做自己嘅 brand 啦，咁另外就係要所謂還人情債啦，因為有好多譬如電影嘅 offer， 咁我當其時我話嗱，你等我做埋呢隻碟先咁樣，咁好多人都會誤解咗就係、是、哦咁做一隻碟咁一年咯，咁一年個個歌手都係咁啦，但係冇人估到嚇、你呢個音樂企劃做咗三年，咁所以做完之後就要真係參與翻電影啊各樣嘅創作。 咁我想知喺你心目中，可能係無論音樂又好或者其他 project 嘅合作嘅時候，會有一啲可能人 approach 你，或者你都會揀選一啲心意。其實你通常會考量嘅嗰一樣嘢會係啲咩？係咪即係我好玩，或者覺得我嗰樣嘢 feel 到，咦我有空間可以發揮一啲我天馬行空嘅嘢？即係你考量嘅因素會有啲咩嘅？冇啊？ 兩種都有嘅， 係 因為上年第一個即係我嘅企劃以外嘅單位接觸我嘅就係超風。咁超峰係揾咗 Gerald， 再揾咗阿 Y， 再揾我嘅咁樣。咁嗰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就係、是、我做完第一 album 好攰，我又覺得因為我本身同超峰係都唔算好認識。咁但係唔認識有唔認識嘅好處嘅，就係、是、我真係當聲演咁樣，我 cast 你把聲，或者我覺得你把聲可以點樣。我諗整體嚟講，要吸引我嘅就係嗰個歌手必須要有昇華嘅空間啦。咁所以超風係一個project 啦。咁跟住就係到 Karen 啦。Karen， 我當其時我聽到嗰首歌，我就即根本諗起佢嗰個畫面好強嘅。咁當其時佢喺英國嘅，咁但係佢係不嬲都 plan 緊翻嚟做香港站嘅演唱會，咁亦都因為疫情所以 delay 咗。咁嗰個嘅溝通就係 Karen 講咗好多佢喺個 tour 嘅心路歷程。 咁我就反而覺得咁呢一即做俾佢嗰首歌就要交代到點解香港站作為尾站，我要囊括咗佢嗰個心路歷程。咁嗰個同超風嗰次好唔同嘅。咁 Karen 我諗係差唔多同時間傾啦，但係即錄音就先後有次序，咁就係阿 Fee 啦。咁阿 Fee 就因為 Karen 同阿 Fee 有一個相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本身已經合作過，變咗我好即我有咗個基礎，知道佢哋嗰個功夫同埋佢哋可以點改變。咁所以我要好多謝佢哋，因為佢俾咗好多空間我去嘗試。咁但係佢哋三者都有個共通點，就係、是、我好少講嗰首歌嗰、那個曲係技術上係點樣嘅。我通常都係形容咗個畫面俾佢哋聽先。咁即係我就糅合咗有少少電影嘅畫面元素擺落歌嗰度咯。咁就係咁樣合作。 就快会有伤痕，一刻晚霞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战火，为你渴望我，枝枝散发停留什么？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还过，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因爱着爱着爱着而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云，能否出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上年九月尾嘅时候都有同佢做访问啊，讲紧嗰张专辑《The Voice》里边咧收录咗呢首作品。当时莫文蔚都话 ，Juno 都希望喺呢首歌做到一个好似喺演唱会升上嚟嘅一个画面，有呢首《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153宗系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有大约8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好多个案涉及家庭群组，喺新年前后嘅聚会之后确诊，亦都有患者系家庭主妇、长者同退休人士，即系去过商场或者街市。佢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同聚会。另外，医管局公布两宗死亡个案，包括昨晚公布经入院筛查初步阳性，入住明爱医院有长期病患的73岁病人，昨晚凌晨4点几离世。患者去年九月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另外一名76岁有长期病患的病人，凌晨4点几在明爱医院离世，并没有接种疫苗。香港邮政表示，一名邮务员和一名外判公司的司机初步确诊新冠病毒。患者在香港仔邮政局工作，最近一次翻工日期是2月5日，他在柜位隔板后工作，和顾客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翻工期间有检测体温，体温正常。另外，将军澳派递局一名外判司机亦都初步确诊，那名员工不需要执行派递工作或者接触邮件，两人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香港邮政已经即时安排同两名患者一起工作的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为相关局内所有设施和邮件彻底清洁消毒。香港仔邮政局自由站和邮政信箱大堂今日下午至明日关闭，香港邮政亦都会在明日至2月11日暂时关闭将军澳派递局。房屋署慈乐村一名外判清洁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慈乐村物业服务办事处已经遵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全面清洁和消毒，亦都建议有关办公室的所有职员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九龙塘约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比较繁忙一些，龙尾是接近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比较多车，龙尾兆安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赤立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生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剛才 Juno 都 share 了很多關於月球上碰面的一些細節給我們聽，但是我們呢，因為蘇動音樂的傳統就是我們要估問題，在他透露更多細節之前我們先問了， 你怕他講完我一估嘛， 我怕他講了個問題我就 我懷疑剛才你講的有些可能 是他想估，是的，我立刻有個心虛一虛。因為有一件事我是很想問 Juno， 就是呢今次月球上碰面大家聽到一個很有畫面性的編曲，但是我想那件事就是在於因為 Juno 以往的很多作品其實他入面每一個 focal 都是一個角色嚟嘅，入邊有佢嘅故仔，有嗰、那個角色係有佢嘅名字，有佢嘅職業，好多嘅細節。我覺得今次頭先 Juno 都講咗，講一個故事俾阿 Fiona 聽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你係咪都有將一啲嘅人設啊，或者可能嗰個男仔、嗰個女仔到底係咩人嚟嘅咧？佢哋嘅做啲乜嘢嘅咧？點相識嘅？可能有一啲好 detail 嘅人設，其實都係有講咗俾阿 Fiona 去聽。即係我估嗰樣嘢就係呢一樣嘢啦。 我估埋你就係 Kiko。咁我想估咧，又真係一啲 technical 上少少，就係、喺個編曲上面。因為我覺得，因為月球上碰面就多啲係嗰個男仔嗰個 side 啦。而我聽到嗰個就係用嗰個樂器上面，其實喺月球上碰面咧嗰、那個。那個吉他電吉他其實是 intro 開始甚至乎最即係搶嘅 outro， 其實好明顯個 lead 就係會有佢。咁、我想估就係可能喺音樂上面啊，即係除咗 vocal 之外，嗰、那個吉他電吉他就代表住嗰個男仔嘅情緒，因為月台上碰面就可能係即小提琴為主，就女性啲嘅。咁呢個就喺音樂上面去交代嗰兩者係啦，我就估呢一樣係一個咁嘅 design 嘅。 係啊，係絕對係啊，因為其實嗰個曲係有。是挺得意的，因為講了之後作到出來是作了一個合唱版先的。 哦， 是。那我就因應個合唱版，我覺得咦，即是啦，是這樣東西啦。那我就將它拿走一些東西。 哦。 我就先講了個女仔先。是。這樣。那其實今次的音樂我覺得很代表這兩個角色的內心。即哪怕他哋，即其實我想講嘅，佢哋最終有冇失手咧？有冇即係脱離咗呢個柏拉圖式嘅關係，開始進展另一種關係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open ending 嚟嘅。我亦都唔想話好講到死，就係、是、哦，佢哋就係咁啦，跟住就咁樣完咗啦咁樣。因為最終嗰個重點係人啊嘛，咁人係即。對我嚟講，佢人一定係充滿住瑕疵嘅。咁我諗，我同阿 Y 嘅溝通都係覺得啊，如果個女生佢相信月台上碰面係佢哋嘅秘密，咁大家都未必會諗到個男仔會比佢更瘋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哦，咁應該大家思想差唔多咁樣，但係。再開月球上碰面就是真的是個男仔的角度啦，即佢仲誇張，即我哋相約不止於月台，我想同你一起在月球上見面咁樣，咁所以嗰個音樂係唔同咗都幾多嘅，雖然嗰個 main melody 係一樣，但係樂器啦，嗰、那個男性化各樣啊，或者。那個曲嗰個分配都好緊要，因為阿 Fi 都有自己的 library， 咁我又有我的 library， 咁我哋係合作個結，但係結某程度上都幾 abstract 噶嘛，因為佢係講緊就係精子同卵子嘅一個結合嘅對話。咁所以今次當我哋講一啲比較著地啲嘅題材嘅時候，我覺得嗰個空間係有喺度嘅，咁樣係。 亦都喺呢個位置順便就問埋，因為其實今次呢首歌嘅 design， 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特別，就係佢個 outro 咧係比一般我哋聽開嘅 structure 係再長啲嘅。佢 outro 係好似就算唔要 vocal 都表達緊一樣嘢出嚟。其實當初點解會想有一個咁樣嘅 design 喺度，係 for 一個長啲嘅 outro？ 因為佢哋嗰個關係其實。我想當中那個 忍耐係都幾強嘅，即係壓止自己嗰個情緒。咁所以嗰個編曲鋪排就係由靜去到好濃。其實呢一種配套，其實even 我做俾 Karen 嗰時候都有呢個感覺嘅。即係可能就係之前做隻 album 可以嘗試過好多唔同嘅做法，咁唔同嘅情況就有唔同嘅拿捏咯。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樂器代表咗佢哋嘅情緒，佢哋就係好壓抑、壓抑、壓抑、壓抑、壓抑，去到一個位，佢哋壓抑唔到啦。咁壓抑唔到會發生咩事呢？咁樣即係呢個暫時只係喺音樂部分上邊去表達咯，係啊。 咁至於頭先賓仔鼓嘅嗰樣，即係對於兩個角色 面，有冇其實有真係有呢個人設喺度嘅？ 有，亦都有一啲人設，我初頭冇同阿菲講嘅，因為唔係，我都覺得好多聽眾都好聰明嘅，即係佢哋都有聽到一啲引子嘅。咁因為作曲人都係同一個啦，咁有好多都會發掘到，咦，其實呢個 intro 同我有首舊歌嘅幾粒音係好相似，咁就係睡前服啦。咁嗰陣時就係 Addendum， 即係羅生門嗰隻專輯。咁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同一個 universe 裏面發生緊嘅嘢咯。 Okay. Juno universe 。咁嗰個人設有冇得透露少少？其實你賦予咗呢個兩個角色一啲咩俾佢？ 有，咁當然亦都加咗少少阿菲以往嘅歌嘅，因為呢個就阿 Y， 其實係阿 Y 話俾我聽先嘅，因為我同佢講咗呢個月台嘅設定，阿 Y 就即刻同我講，佢其實我第一首幫阿菲寫嘅歌就係叫做係咪好似係 BFF 啊？ 哦，應該係啦，係啊，係啊， 定係？係啦，即都係幾個英文字母咁樣，而嗰首歌又真係阿 Bird 作嘅喎，當年。 哦，係 啊，而我唔知㗎，我唔知㗎。咁當佢講咗之後，咁阿 Y 就好覺得，即係咦，我想有一個關聯。咁但係呢個係我唔知嘅，因為佢寫嘅時候，佢知道啊兩者其實係有關聯。佢好似本身係唔知 XBF 定係 BFF 咁樣嘅，咁佢係想有個呼應，咁但係之後就改咗名嘅，改咗做，因為呢幾個英文字母係即係工作 title 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到出歌詞就好快就變咗月台上同埋月球上咁樣咯，係啊， 係，因為喺度睇嘅時候會覺得即係嗰一男一女佢哋。特別去到月球上碰面，有一種佢哋有一種共識，即係各自去幻想呢段關係，大家停止咗。可能個女，我自己 receive 啦，嗰個女角色可能佢真係曾經試過又出過軌，佢唔係有唔好嘅結果，所以覺得今次佢會幻想到嗰啲畫面，即係可能兩個人喺床上面瞓醒之後嗰啲，可能佢真係曾經試過，但係個結果不太好，所以嚟到今次要同自己講，好啦，我試過衰啦，所以我要 hold 住。停止咗喺即係大家見面嗰一刻，或者嗰個浪漫就算了。即係可能我喺聽嘅時候，我都有諗到嗰個角色呢一啲咁樣嘅嘢喺度。 因為想俾立體感佢，即係我唔想呢兩個角色都係童話世界嘅兩個角色。因為我自己我唔係好相信即公主與王子嘅故事。咁阿菲以往嘅歌曲好多王子啊，好多獨角獸啊，好多童話色彩嘅嘢。咁所以應該係咁講啦，我覺得呢首歌將呢個角色帶翻入去一個現實生活裏邊，但係唔代表現實生活裏邊冇童話咯。咁你話佢哋會唔會脫軌，會唔會失手？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有趣嘅地方，因為。咁喺呢個公主同王子嘅世界，梗係唔會咁樣發生。但係當我脱離咗呢樣嘢，就變咗阿菲嘅歌好少有呢一種關係嘅，因為佢嘅世界，即係佢嘅音樂嘅世界觀就係佢有一個對象喺度咯，童話啲咁。咁你切入翻一個真實嘅生活裏邊，即係唔出奇有好多立體嘅情緒喺裏邊咯，係啊。 而家會唔會其實 好 enjoy 一種創作嘅方式，係原來一啲新嘅作品係可以 link 吸到好多一啲過往嘅作品，嗰陣時未必係鋪排好，係諗住可以有一個關聯喺度，但係原來有好多故事係可以用新嘅角度去延續落去 嘅。會，因為我覺得係幾潛移默化嘅呢樣嘢，即係可能我寫嘅角色一定會有嗰種影子，因為我相信嗰種世界。咁我亦都相信電影裏面唔可以淨係講寫實嘅，因為你寫實到一個地步，即係電影嚟講，你寫實到一個地步，佢係 documentary 咯。咁但係電影係一種 fantasy 嚟噶嘛，即係乜嘢為之 fantasy？ 唔係代表話我個天要紫色就係 fantasy。其實你所有嘅美術服裝，你已經決定咗呢個角色佢著咩衫噶啦，即係咁呢個已經係 style 咗噶嘛。咁你選擇美術上面佢飲茶係用咩杯，佢住嘅屋企係點樣樣，咁呢啲全部都係你 style 咗嘅一種 fantasy。所以我從來係好相信創作裏面係必須有 fantasy， 即係 fantasy 嘅意思，真係唔係話我個海要黑色變咗色，唔係嗰隻，但係佢哋嘅瑕疵就變咗我嘅創作靈感。 咁變相喺呢個合作，今次嗰個聲音上面都可以係一種美術嘅設計。咁你嘅 vocal， 甚至乎阿 Fee 嘅 vocal， 即上一次可能就係16年嘅結合，隔咗咁多年之後，可能你去聽佢嘅 vocal， 甚至乎你哋嘅 input 上面有冇一啲嘅諗法 design 咗喺裏邊？ 要減少佢嗰個比較少女式嘅唱法。所以今次就好多美音啊，或者個情感都唔係同佢以往相似嘅，因為我覺得嗰個最大嘅任務係，我覺得觀眾要感覺到佢依個成熟咗好多，咁所以有時候唔係話我個美音要拉到好長就代表我好有技巧，即係反而我想人性化啲，即係短，反而短啲，反而唔好扭得太多，即係好多咁樣嘅處理咯，喺錄音嘅時候。 至於喺 Juno 你自己嗰個 focal 啊，可能角色嘅部分，會唔會因為都知道你係好喜歡每一次都有一啲新嘅挑戰俾自己，做一啲同以往唔同嘅嘢，會唔會今次都好希望係用一個同過往好唔同嘅 focal 或者好唔同嘅角色性格去同一啲嘅樂迷去見面咁樣咧？ 兩者都有嘅，我覺得當然想貫連翻一種比較氣聲啲嘅唱法。因為你講緊呢一種關係，如果你用一個好實嘅聲去唱，佢又少咗一種虛幻嘅感覺。咁反而我係想阿 Fee 個 vocal 係實啲，咁而我個 vocal 就氣聲啲，即係 at least 佢哋唔係兩個都聲嘶力竭去唱呢件事，即係有兩種性格喺度，用我哋嘅聲音去代表咗我哋嗰個人設嘅性格咯，咁所以佢嘅轉變對我嚟講係幾大嘅，即當然嗰種大就視乎聽眾係點睇啦。咁我諗個出發點就係想佢，即我聽咗佢講，佢已經做咗個六七成，我就亦都有啲係出咗街，我亦都聽過，咁就變咗我想，咦呢、這個尾段嘅章節係要同佢出個街嘅歌要唔同嘅咁樣係。 而今次亦都可以又講下呢個MV 嘅部分，因為以往大家認識 Juno 嘅作品個 MV 咧就會有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故仔，或者可能有啲畫面入邊。今次取而代之，可能比較近似一個 lyrics video， 係之後會唔會出一個 full version 嘅 MV， 定還是可能今次嘅概念有啲唔同？可能今次係想再抽象少少，用好多畫面去交代呢個故仔咧。 點樣去實行個 MV？ 其實喺做首歌之前，反而已經講咗，因為未有首歌之前，我已經形容咗個畫面俾佢聽，咁所以個畫面反而係來得強烈，亦都反而來得實在，即係佢唔虛幻嘅。 咁但係我諗係主要時間上啦，因為我哋錄完，我哋錄音其實就係趕緊佢要飛去第二度做嘢。咁、其實到而家佢都未翻嚟嘅，咁所以始終呢個係一個華納嘅一個 project 啦。咁但反而你淨係講個 visual 上面，我又反而唔覺得係虛嘅，反而係幾實嘅。即係我哋形容呢個月台，呢、這個月台係點樣嘅月台？佢哋嘅服裝一開始已經講咗嘅啦，咁樣。 跟住同兩家車相遇嗰啲顏色都知道咗，咁所以聽咗今日嘅訪問之後，知道咗背後嗰個 design， 大家再聽翻呢兩首歌嘅時候，又睇下大家再聽，又可以 receive 到有冇更多嘅畫面。 再期待一下 Juno Universe 之後有新嘅發展。 叫 Universe 直接。 Universe，OK，OK，OK，OK。 今日再次多謝 Juno 接受訪問 ，Thank you，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 被憎声约会更共以为系， 越夜未曾越美丽。 讲到敏感处，又绕开那主题， 火花闪过又出世。 一切如宝石，真爱就先放低。 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有趣。 还情愿于秘密时空就发誓， 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 天地最美莫区， 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 对望未大污秽， 然而下想爱澎湃。 期待啊！呢、這个 Universe 之后会有咩嘅朋友加入落去呢 要期待一下呢一首歌之后会唔会有新嘅发展啦、 啊？同埋揾啲一个风扬嘅云字嘅人合作，可能会。呢个有麦浚龙同埋施凯琪嘅呢一首《月球上扑面》，听日见。